这个柴胡汤啊，它能够把这个水道打开，水道就是我们说的三焦，对不对？能够打开这个水道，那它同时有另外一个蛮有趣的效果，就是你们知道有一种秃头，是那个头发好像少掉一块，就是不是整个头啊，对，就是什么圆形秃，就好像有飞碟在稻草上面做的那个符号这样啊，它那个。就是那样子的那种外星人降落过你的头的那种秃啊，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我们从前不是说用茯苓可以治秃头，对不对？我们说桂枝龙骨汤可以治掉头发，茯苓可以治秃头。桂枝龙骨汤那个掉头发是指你的血虚劳，对，血虚，气血虚，所以抓不住头发。那茯苓的话，就是说你的整体水精之气不能上到头，没有茯苓帮你水精之气上到头，让它长头发，对不对？那你们知不知道这种什么什么圆形秃啊，什么那叫什么斑秃还是什么，就一块一块那种，那种秃通常发生在人的什么时候啊？发生在压力很大的时候，就是工作压力太大，然后上司就像恶魔一样，然后你这样子还压着压着，然后头发就变那个样子。所以从这些零零碎碎的这种江湖传闻加在一起，你会知道这个东西其实是它上不去的那个水精之气，是因为你的三焦，就是肝胆之郁，因为紧张，因为焦虑，所以水道不通造成的头发掉掉一块。所以这样子的斑秃呢，小柴胡汤是特效药。那当然可能也不是一帖两帖就立刻会好，所以吃一吃小柴胡汤还要吃一吃黄芪健中什么那种补药，就是要有一个平衡嘛。那这个斑秃的话，斑秃我看看有没有，我看看有没有什么，这个我好像我好像没有，我手边的医案我看一下有没有想说集体也可以好，诶，其实才看到过，我忘记了，找不到，所以我也不知道吃几帖。 黄芪跟小柴胡是要一起吃，还是小柴胡吃完后不准备吃黄芪？ 同学问，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黄芪健中跟小柴胡汤，就是你可能吃三天小柴胡汤，吃两天是黄芪健中汤，就是不要把自己吃得太虚。但是那种斑秃的话啊，就是要疏肝解郁，把水道通上去，这样子。就是光是一个秃头，我们就必须要去整理一下这秃头是什么来路啊。那斑秃的话一般来讲是这个来路，就是压力大，所以水道不通。那这也是一个小柴胡汤的这个整到。那小柴胡汤我们上次有讲过，就是这些主症副症的，尤其是四个主症什么的，有一个两个就可以用了啊，不是要等到，就像神助教帮人看病，有的时候要判断是不是柴胡症，他有时候只问你嘴巴苦不苦，哦，就是有一两个就可以了。不过也因为这样子啊，小柴胡汤是一个非常会伤到中医的开业术的一个汤。怎么讲呢？如果那个医生在问你小柴胡汤症的时候，那病人回家会讲说，那个医生问我好多问题，结果都没有中。因为他以为医生是把了脉之后，然后要把你的身体变化如数家珍的告诉你啊，眼睛昏不昏的，什么头昏不昏的，眼睛花不花，嘴巴苦不苦，哎，都没有哎，都没有。那你这边会不会痛啊？不会痛哎。然后什么呢？然后四大症七小症问完一轮，然后只中一个两个，然后医生开小柴胡汤，然后跟病人回答说：“医生真烂，都没有说中。啊”所以就是外行人跟内行人的那个判断上面那种感觉啊，对，他都喜欢听到那种说的好准的医生，对不对？所以我们在问诊问柴胡症的时候，就会被病人回家讲一大堆有的没的。那这也没办法，你自己有心理准备。就是如果你真的还想要维护你的面子的话，那你就要说哦，我现在是要问有没有柴胡症，所以我要整条都问过一遍，再跟他讲一下，不然的话，很快你的名誉就被你自己毁了。会有这样的情形就是了。那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七支七十几条我们都讲过了啊，那对已经讲过了，我们看一下9:53-9:54。9:53-54是阳明的用小柴胡汤，其实53条啊，你就记得有这个症状就好了啦，那忘记就算了。他说，阳明病也有可能是小柴胡汤症哦。我这个地方是要牵涉到，再带大家同学回忆一下，我从前不是有跟各位同学讲说。一个人会得阳明病是因为他的精液不足，对不对？所以没有足够的水气让他当作跟病邪打仗的战场，所以这个跟病毒作战的战场又移到肌肉里面去，这边的阳明病是不是这样的？同学都还有印象？那这里就讲到一件事，就是你的身体会水气不足，其实也有可能是因为水道不通的关系哦。那如果是水道不通所造成的水气不足，那发起来也是潮热啊、发高烧啊这种阳明病，可是因为这个东西不是真正纯粹阳明病，那个全身精液都不够，只是部分精液不通所造成阳明病，所以呢他虽然是脉红大发潮热，可是那个人大便会稀，会有一点像拉肚子，为什么？因为本来这个水道如果通的话，这个人的那个水气能够输布上来，然后进入阳胃，他根本人就有精液，就不变阳明病了。那现在这个少阳区块不通，那这个水也上不来，没有地方去，就变成拉肚子，就是肠胃道不能够把这个水通上来，就是有一段阻住了，所以其他地方就都不通，水就留在肠胃道，然后就拉肚子。所以水道不通造成的上面的这种燥热。哦，因为本来要上来的水都上不来，所以就一直拉，可是上面还是没有水，这样子症状看起来也是会阳明病，可是这种阳明病你就记得，如果是白虎汤症或者承气汤症，照理说大便要比较干，对不对？不便秘至少也不是拉稀，可是如果你阳明病又拉稀，你就要想说这个阳明病会不会是水道不通造成的阳明病。那他就说，那如果是水道不通的阳明病会有什么特征？因为它三焦区块是堵住的，所以这样的阳明病一定同时是什么呢？胸胁满不去。那至于小便自渴的话，就是反正就是大便偏稀，小便还是有，就是阳明病小便通常都是有的啊。这个就小便还 OK， 但是大便稀稀的。然后怎么样的阳明病，这个地方都觉得胸口满满闷闷热鼓塞塞热邪热塞塞胀胀，那这个你就知道这个阳明病是要清水道的。那清水道的就用小柴胡汤啊。那用这小柴胡汤后面54条就解释这个地方，他说，但是后面一条其实是另外一个病了，不过就刚好可以照到对照。他说阳明病如果是胁下硬满，那他就算不大便而呕，不大便而呕啊，因为前面那个是他直接又拉稀了，那这个地方是大便是干的，可是他那个水还是没有地方去，这就吐。那再看一下他的胎，舌头上有白胎，那舌头有白胎呢就意味着什么呢？代表你的身体有水过走不开走不通，有水淤在某个地方，所以它会白胎，所以上焦有湿啊。那要把这个湿解掉之后，那他说原来不大便，用小柴胡汤就会大便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一旦用小柴胡汤，他说这个小柴胡汤的作用的这三句话很重要啊。上焦得通，精液得下，胃气阴和。这里我们后面第十卷讲到那个和胃这件事情，这个地方就是一旦你的这个小柴胡汤把这个水道疏通了，那水就可以转上来了，就会下面就润了，这一整个通了，那你的肠胃道就有水了，那大便就不会那么硬了。所以吃了小柴胡汤，原来燥的反而不燥了，就开始润了。所以前面这个地方，这两个都是说水道不通造成的身体某个部分干燥，但还是有水积蓄在某个地方。 那这里呢就要用啊这样的方法。那他说这样子就是什么生肌然汗出而解，那这是那一下子身体的体质得到了改善，这有时候会产生明眩，那明眩这里就是哇忽然狂冒一下汗，然后就病就好了。那因为这个阳明病不一定是真的阳明病，它原来可能是可以走太阳的，是因为水道不通，这个水气不足，所以才不能走太阳。一旦水气恢复了，马上那个病就转移到筋就出去了，所以会有这样的现象。那虽然可能同学不一定能够记得那么多条文，但是其实讲来讲就是有胁下感嘛，对不对？你们归纳就是发现感觉就是胸口旁边会闷闷的不舒服啊。那从这里呢，我们就会发现说，我们在太阳篇的时候学习到了一种人的水的运行，我们在少阳篇又在看人的另一种水的运行。那同样都是人的水的运行的系统，那少阳区块有问题，它是呈现这些症状，而太阳区块有问题是呈现那样的症状。太阳是什么？恶风恶寒，头痛想降，对不对？那少阳就是旁边会塞塞的闷闷的啊。那这些重点上面同学要记得，因为我觉得我从阳明篇这样一路讲过来，我希望同学不要因为我这样子上课这样一直讲，同学就忘记我在讲的是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在看这些条文的时候，你要有一点感觉，就是不知道你能不能回忆，你可能某一次感冒有过这样的感觉，或者是将来你有一天感冒，你要去想想看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伤寒热的那个诊断好像都是非常主观的，对不对？要问那个病人本人的感觉是怎么样的。那他讲的每一件事情呢，如果我们要磨练我们的开业术，就是要怎么讲，设计出适当的问题。就是张总，你给这些证，如果比如说，如果有一个在美国行医的李海夏先生，他可能他设计出一套他可以用最少的话术然后来问出他要问的东西，那他就会觉得，对，他就会让人家觉得他看病很快。那像我的话呢，本来就是口水多过茶的人，我从来没有那设计最少话术，最好跟你多聊一聊，所以我比较没有。但是其实可以的，像阳明病的脉是宏大的，对不对？那你要想这个阳明病到底是真正的白虎汤症还是少阳淤塞造成的这个阳明病，那你就要问一下这里有没有闷有没有满，然后或者怎么样。白虎汤症我就会问一下同样是脉宏大，那我可能会问说白虎汤症，我会问说这边有没有觉得痛痛的，或者是舌头我看一下。那白虎汤因为是比较燥热，那舌头上面的苔哦是黄黄有裂痕的苔，不会是一层白苔，白苔是湿湿冷冷的体质的。所以就是说你要想自己回家设计你的那个问问题的方法。如果有同学说要设计电脑程式，也是在设计这些东西，就是有的时候问你会觉得打到这个脉有哪几个可能性，然后这个可能性用哪一个问题最容易问到，就是说问题一是你吐个舌头我看一下，那问题二是哪里有没有不舒服，就这样子自己设计。就是说在这个金方派的这个把脉当然还是要把，但是你会发现仲景这个六经传遍的脉法真的很好学的，就很多是很粗的脉，就是没有什么需要什么很细细把才把得出来的脉。你如果说是仲景交治咳嗽那个脉，那你要很细细把，这脉是什么如中带弦，什么华中带红，什么那种要把得比较仔细。但是伤寒六经的话，就是用把脉定出一个大方向，然后该问的问题问一轮，这样子。所以你们就会发现张仲景的诊疗很多时候是要靠问诊的，你们有没有发现望闻问切的这个切就是把脉嘛？就把脉这件事情在张仲景的诊疗不能够算到很重要，那问诊的地方会很多。那所以那至于上工什么用望跟闻，就听到声音看到人就知道他得什么病，那那可能是你在这个中下宫的这个摸久了，你慢慢会有一些经验值，就是在你 对待这样的病人啊、哦，就是望跟把脉，那就听问问诊跟把脉都做久了，你在你的人生体验里面会累积出一种能力是，就像我常常说的，你下生三年你就不用学取穴了，都知道，一摸就摸得到了。同样的，你会慢慢感觉出来说，哦，这个人带给你什么样的气氛氛围，就这个人什么样的调调，那你会可能就直接看到他就可以推想他可能是哪个方向的病。但是那个上空境界，我想用经验来慢慢累积是比较好。我不希望各位同学以为说上功，当然那个以为也不一定是错啦，因为有些人真的很聪明，他可能有办法开发出他的一套诊疗系统，但是我不希望同学觉得说我能够很快的判断就是好，因为我觉得我们诊病越仔细越好嘛，你不要急着就初学阶段喜欢什么随便两个问题就排两定啊，你就是这样啊，就吃这个啦，我觉得很可怕哎、欸，因为我真的看到外面有所谓金方派的人，只因为听说某个人出汗又便秘，就是打成鸡汤就下去就对了，还有什么好啰嗦的？就是容易出汗跟大便不容易通，这个跟开大成鸡汤还有很大的距离哦。因为阳虚的人也有可能很容易出汗，也有可能他的肠道不会蠕动，也会大便不通。你这样就说开大肠气汤，那也未免太过分了。就是当这个圈子啊、哦，因为医学的中医的圈子，大部分人都是开比较平稳的药嘛啊。那开经方的已经不很多了。那在那个不很多的少数人口里面，可能有一两个人会讲出一些比较奇怪的论点。那个论点好像说，我问的问题越少，代表我越厉害，这是没有错的。真的问的问题越少，代表你越厉害，我可以承认。但是不是不意味着你可以这样的乱搞，就随便听两个字就啊什么汤就开下去这样子？你问仔细一点会死吗？就是我希望同学不要这样的蛮来啊，因为经方是有危险性的，你开的不对的时候，那个病会变成坏病，所以一定要很谨慎。哦，能多问一点就多问一点，反正现在你们又不是什么有执照一定要看一百个人，那一天一个人两个人，或者是十天半个月才有一个人，你把那个人当做宝贝让你练医术抓在身边慢慢跟他聊两个小时，不是很感人吗？那个医生会觉得哇好窝心，那个病人会觉得好窝心哦，对不对？你这样陪伴我啊， 我觉得 你要被他时间留啊，这样子啊，我觉得会直接你浪费他时间，最好一句话就开下去了。因为现在这样，其实啊，我在那个网络上面看到有人在网络上面什么跟 BBS 站什么这个人问那个人问题啊，怎样怎样问来问去，其实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说，从那个问问题的过程我就想说大家可以开什么方，可是我不回答，就是我现在这些年我都不再回答，不会在人家回答的问题，就是因为有可能有漏，有可能有挂一漏万，就是因为你张仲景的辩证法学一学，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公式，有一些模式，而一旦你落入了自己的这些公式的时候，就像大陆有一些人批评说，好像老中医就是开来开去就那几个方，因为他已经有他的习惯了。就像我就有认识长辈告诉我说，他其实到最近觉得好像他就看病很，他比如说扎针对不对，扎到后来他长下去就只有八个穴道，因为那几个最有效，然后开药帮人家调补，到最后就去补中西汤六味地黄丸，就是会变这样，就是你一旦习惯了某一些辩证方法，时间一久有的时候医术会僵化，所以我们初学者的话能够慢慢摸就慢慢摸啊，不要急，因为如果你一开始就喜欢这样听两句话就要开出去，先心中觉得很厉害，那万一有一天你辩证错误的话，你连反省自己的能力都没有，那个反省自己的能力都没有，一个是你会慌得不得了，第二个是你会恼羞成怒，因为你习惯就是哎呀，一句话就解决我很厉害这种感觉的时候，你一下子不能解决，你会恼羞成怒，所以我们不要落入那个头脑的陷阱， 我们现在就承认自己是初学者，连我都觉得我是初学者，那我们就慢慢摸，这样就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热入学士啊，那我们讲八支二十、二十三、二十四。这个热入学士，我们好像上次啊，那个几个方一起串在一起讲的时候也谈到过了。这个二十二条不是小禅无上的条文，但是可以知道一下。他说：“妇人中风发热，恶风，刚好她的月经来了。”然后等到过了七八天，这个发烧也不烧了，然后呢脉迟生凉，意思就是他的脉已经平复到不像是感冒的脉了，然后身体也凉下来了。可是呢他的身体侧面到这面这一块啊，满如结胸状，就他那个身体的结胸嘛，就好像那个地方一压都很痛，一摸一压就会很痛，那个是结胸啊。那他说言语就是有热，热到他已经有点昏昏的，所以会乱讲话了。他说这个是热入血室啊，当刺其门，随其时而泄之。这个我们来先跳开，我把这热入血室整件事情跟同学讲一下，其实也讲过不止一次了啊，就是。当如果我们身为人类里面的女人的话，然后又有 MC， 那你就比男人多一条路来处理你的感冒。因为我们麻黄汤不是都有说麻黄汤的那个症血分里面有血，如果你配一点鼻血出来就好了。像郝万山的爸爸不是给人家带水沟片，用东西用筷子戳一下鼻子，配一点血感冒就好了，这样就不用吃药了。那同样的这个喷血治感冒，就是因为身体主要是找一个东西把邪气带出去嘛。那刚好每女人的身体每个月有一个垃圾车，对不对？那就哎呀，刚好可以顺便托你拿去丢，那就拜托你，对不对？像我从前有一个房客很夸张，他什么住在中立还哪个朋友开车来找他玩，走的时候要载一车的那个垃圾回去，因为台北垃圾要收钱，就要把垃圾全部托他朋友。大家要中立去丢，那我一般不是说就大家有丢，我们去丢就很够了吧？就是他托他带到中立，那这种心，你看一个普通的堂堂正正的人类都会做出这样的事情，那你的我们人的细胞其实是有这种本能的啊。所以一旦你有一个地方要，你的身体很清楚的知道我要流血，那所有你的身体会把你所有的你的抗病系统都会转方向，然后把你的病邪推到那条垃圾车经过的地方。那从胆经到肝，然后再走肝经到子宫，这条路好不好？刚好可以追上垃圾车。因为那个其实人的那个李海上讲那个乳汁啊，然后变成月经这个理论，其实那个是那个乳汁变月经还不一定走肝经胆经哦，那个可能是走肺的那个气，肺主速降，那个可能是心小肠那条路，或者是肺气降下那个气街那条路，那些东西的转运还不一定是肝胆经。但是总而言之，把它推到肝胆经，它一定会掉到出口，对不对？然后就会遇得到，是这样子万无一失，就让身体就很聪明，就自作聪明，把它全部推到肝胆经去拦截。所以呢，如果一个女人她感冒了啊，当她的 MC 快要来了，比如说像有一次表妹她感冒，她就刚感冒一把，就觉得诶，刚感冒不是什么桂枝汤症、葛根汤症，就问起来也是桂枝葛根汤那种症，可是脉是很弦的，我就说你是不是 MC 快来了？因为一定是 MC 快要来了，她的脉才会变得这样，明明是桂枝汤症、葛根汤症，她的脉变得很弦，因为她的身体已经准备要把垃圾往那条路上推了，所以就是往少阳区块移动过去啊，这是女人感冒的一个很特殊的地方。那 这个二十二条的意思是说，他月经来了，你把感冒推上去了，可是呢，月经结束了啊，这个人他的那个病邪还没有带走，没有走干净，就他人的病邪不一定那么听话，对不对？他那么听话就是正气，就不是病邪啦。所以你一直丢过去，丢过去，他月经这样子一直流，一直流，然后月经结束了，可是那个病邪还没有流完，那就凝聚在肝胆区块一堆热血。那那样子已经血已经流过了，所以身体的血也不够了，就像你的肝烧。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人的这个身体这个乳房下面有一个奇门穴。那奇门穴平常是我们要取穴也不是那么容易取啦，但是郝万山先生在他的讲稿有说，就是当你真的热入血室的时候，你会在那个地方看到有一个青筋爆出来。那那个地方你放一点血，用放血针放一点血，那就那个热就会泄掉，那人就会好啊。那个是二十二条讲刺奇门的。可是我们现在不流行刺奇门，对不对？那既然不流行，我们用药来医也是可以的啊，我们用一些别的方法来医。那我们来看二十三条，他说他这里讲就要用小柴胡汤医。他说你看哦，这个妇人呢中风七八日，然后得到寒热发作，反是续得寒热发作有时，就是好像柴胡症，这个时候经水势断，就是本来月经来了，感冒来了，要月经把感冒带走，可是呢月经来的时候你感冒，然后感冒正要推过去让它带走的时候，月经用完了。哦，月经用完了，这四个字很奇怪啊。所以就没有月经可以用了，于是他的血气就荡在那个三焦区块，没地方去了。那这样子的话，他的血一定会结，所以我们说柴胡能够治血结啊，是这里来的。其实那个热跟血纠结在一起的时候，人会很不舒服的。所以呢，血结就可能有前面二十二条那些症状，所以会好像疟疾，就是好像疟疾什么，就是一阵寒一阵热，然后都不会好，就是邪气刚好焦灼在少阳区块，那这样子就用小柴胡汤把它打掉。那热入血室的小柴胡汤啊，其实呢也不是那么难用的。热入血室的小柴胡汤，有可以用点加味，比如说可以用一些活血凉血的药来加味，然后这样子它的效果会更好。就是外挂的药就不要比原本的药更多，就比如说我们在开小柴胡汤的时候，什么党参九钱什么，那外挂的药你就放个六钱啊什么就可以。就比如说放上次讲过的牡丹皮，或者是放茜草，或者是放赤芍药，这些都可以放。那放了之后呢，就不但是小柴胡汤把病邪去掉，它同时帮你把一些热的结住的血它疏导一下。像这个结构加在热血水药里面不错用啊。那还有些人是加生地黄或什么都可以。那等到我们将来伤寒论一条一条这个课如果开始上的话，我会收集多一点医案，让各位同学看到有好多种不同的药可以加，但是意思是差不多的啊。所以这样子。那还有一个情况是，你就用小柴胡汤先把这个病邪发掉，然后发掉以后你还是会有很不舒服的感觉，那个时候呢你就用调和承气汤的辨证点，比如说压一压自己膝盖旁边啊，有没有那个血海，有没有淤血，或者是身体的小腹啊，这个小腹侧面这样子按一按，看看有没有平常不压痛的现在会压痛，那这些都会意味着有血淤在那边要结起来，结起来要淤住。那所以有的时候用小柴胡汤治疗的这个月经期间的少阳感冒，一帖小柴胡汤有可能打不干净，打不干净的时候你就要看是不是桃核承气汤症，如果是的话你就要桃核承气汤把那个淤血再打掉，就是要分两段来打。那那个不一定同学问说会不会 NG 太多，不是啦，这种状况通常发生在 NG 结束以后，那这个桃神汤只是把淤血扩散，它不一定会流出来，就是只是把淤血推开啊，就不要用太大剂量，吃到用点科学中药的桃核承气汤，吃到觉得那个压痛已经松了就可以了。 所以这就是女生 MC 期间很可能会发生的现象。那因为那个同学没有来，就有一个同学在一开始的时候，他曾经在中基班的那个时候曾经问我一个问题，就是他女朋友月经期间感冒是不是用小柴胡汤就会好啊，那类似这样的问题，那我就觉得说有可能小柴胡汤会就好，但是也有可能会残留一些血的淤塞的问题还要另外解决。因为不要说是女朋友，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生病吃药都不一定那么勤快，那吃药稍微慢半拍啊，那那个病就会有一些变化。所以那这一点我们就要同学记得啊，就正如雪师大这样的处理，就是 MC 期间的感冒有另外一个可能性。那他这个他说24条就补充说呀，妇人伤寒发热发烧啊，这个时候刚好月经来了，他说这个人啊好奇怪哦，白天的时候啊人好好的，然后到了晚上的话就会乱讲话，好像看到鬼一样。听说这个症真的是这样，日入血是真的有可能像言语见鬼，就是他晚上会，就是什么叫见鬼，就是家人会看到他对着空气聊天，就这样的症状是存在的。那这个代表什么呢？他说因为这代表他的热血全部都集中在血分或者说子宫血室啊，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我们不是说白天的时候是胃气在外面运行，营气收在里面，到了晚上营气就出来，胃气收进去休息，对不对？那到了晚上的时候营气出来，因为邪气都在营分里面，所以一出来的时候这个人就疯疯了。哦，那太太就说虽然这样子你们家女人或者你们家太太已经疯掉了，她说不要怕，她说无犯胃气及上热焦，就是你不要给她吃一些苦寒的药，她的这个消化机能搞坏，因为脾胃好重要的哦，就是脾胃不好全身都很虚弱，这个后天之气很好很重要的。哎，同学你们有没有人很乖，就长期在吃理中汤或者是四五六，然后吃到觉得身体有好起来的，四君子五味一公散六君子汤的人，他说有人为什么是四五六，这是黑话是吧？有没有人在调理脾胃觉得身体有好些的？还在吃健脾丸啊？有啊，就是我最近吃理中汤吃的比较多，就觉得身体大好。我就吃普通理中，就是说我就常觉得说哎，真的脾胃烂了真的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那人就整个都懒懒的倦倦的，那脾胃搞好一点还是好很多，会有这样的感觉。到夏天如果你们夏天吃理中汤的话就加麦门冬哈，对吧？因为夏天比较热，理中汤要加一点润肺的药，麦门冬其实多少都没有关系，加一份好了，比如说两克理中汤里面可以加 0.5 的麦门冬吧，这样子，好 ,0.4 0.5 都可以啦。夏天吃的话就加点麦门冬啊。够热了啦。如果你直接吃理中汤不会觉得口舌有点干燥就没关系。如果会有点燥加点麦门冬，理中汤夏天还是可以吃。那这个所以呢你的脾胃把它顾好，因为如果你弄到你在这个紧张的看到这个人跟鬼讲话啊，然后你就说哦不得了言语了，大神气汤给他下去，他脾胃就坏了，他的病要好就很不容易了。那所以呢那上热焦也不要伤到，那怎么样可以伤到上热焦，就是上焦跟中焦，要伤到上焦就是用吐法，一吐上焦的气就变得很虚了，那要伤中焦就用下法，你泻药下去你脾胃一定很弱，所以这些方法都不要用，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不习惯用吐法了，所以就不管了，对不对？就那必自愈，为什么讲这么有把握？因为他的月经才刚来，所以他如果这个人不是平常月经很奇怪的人，大概月经结束的时候他的病邪就都被带走了，所以就自己就会好啊，就跟大家讲说不用紧张。你们的讲义这个条之后，哦对，现在叫太后对不对？啊，太后， 那踹后我们教一下，就是踹后十二至四十条啊，这个就是感冒好了以后还有一些剩下的问题的那个篇章，245页。他说，如果你的伤寒已经，其实这个念有人还到标准国字注意要念搓，是不是？我是随便念的了啊，就是伤寒已经好了，然后呢又烧起来，小柴胡汤主之。这个各位同学，这个经验同学应该不会很陌生，我觉得，因为常常会有，就是你感冒好的差不多了，绝对可以去上班了，然后你在上班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慢慢又开始发烧了，就感冒没有好透，做一做事情又烧起来。那当然这个东西如果是劳复的话，是栀子枳实栀子豆豉汤，那是244页。因为如果你是因为太累，就是刚病好就工作太累以至于又病回来，那个是枳实栀子豆豉汤，那是要交心肾，然后把一些邪气推到哪里去，那个是另外的。但是呢颤以后更发热，就是你觉得病已经好了，可是这天早上起来觉得哎，应该已经蛮好的，神清气爽了，可是一天过的日子的时候又会发现自己慢慢烧起来了。那这个就很可能是你的残留的邪气还干扰了胆经，所以你的身体还不能决定要不要发烧，要不要打仗。那这样子就要把胆经清一清，你的身体才能决定说我的病真的好了。那所以单纯的感冒好了又慢慢烧起来，就有小柴胡汤。可是这个慢慢烧起来，如果是脉偏浮的话，那个感冒根本不在少阳区块，那个叫用桂枝汤或者麻黄汤，就是剩下的一些病邪可能在偏表的地方。那如果你的脉是沉在里面，而且还硬邦邦的，那这个病邪是比较跟你的肠道的内侧的大便连接在一起，所以那个要用承气汤类的去下它。所以要以脉没有什么特色或者是偏咸为原则，而病好就慢慢烧起来。那这样子我们就知道用小柴胡汤啊来治疗它。这个像这个大病好之后怎么样，上次有讲过竹叶石膏汤，对不对？像这些东西你们都要，这个踹后篇你们都要稍微有一点印象，因为病好了之后，颤后篇调理的好的话，你身体才会比较健康啊，不然越病人越身体越差就不好。就像有一个我们这个课不会教到，但是很经典的方法，在244页，这个38条啊，这个烧内裤散。哦，这个实在是很好玩。烧内裤散啊，他就是说，如果呢你感冒好，如果你的感冒是阴阳易，阴阳易是什么？就是你们家的另外一半感冒，然后他还在感冒的时候就跟你发生关系，然后你就被对方传染到。那这种从那边传进来的感冒的那个特征是什么呢？身体很重，然后好像呼吸好浅，没有力气，然后小腹或许是小腹紧，或者是以阴中拘挛，或者觉得性器官那边会有抽蓄的感觉，或者是热上冲胸，就是有一股热气这样子顶上来，就是好像以性器官为一个中轴的这种感觉。然后还有一个很妙的整个主症，是我每次都抓这个主症，头重不欲举，就是阴阳腹的人，你跟他讲话头是这样的，就是抓这个主症。就有像有些人来，昨天就有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就有同事认识的朋友来，然后他就看认真的帮他看他有什么感冒啊，什么不舒服什么的，然后我就看到那人跟你讲，我觉得他不是这样，那你就觉得你不好意思讲，他就问说，请问你有男朋友吗？那怎么样，就是要很小声啊，要旁敲侧击，然后有的话呢就要找那个人穿过的棉质的内裤，因为弄得烧了会中毒不能吃啊，就是。所以如果你要治疗阴阳液，你去要求你的另一半永远都是用天然纤维或者是丝质或者是棉质的内裤，不要穿那种合成纤维的内裤啊，然后把它内裤呢松紧带先剪掉，然后因为松紧带不能吃嘛，对不对？然后再把剩下的布料呢一把火烧掉，然后再把剩下那个灰弄点水喝掉， 然后喝了之后有个特征，说小便会通，然后会觉得阴头为肿，就是无论是男人或者女人性器官，他吃了这个药以后，都会忽然你的性器官有一点红肿，就是把那个便血逼回原来拿进来的地方了。然后再尿一下就去掉了。那这个他说什么头眼中生花啊，吸进拘急者啊，就是叫烧内裤塞。哦，这个原来我都一直觉得是中国的这个迷信。可是哦，大陆就是有一个人，应该大陆有一个书是什么？是《伤寒论》什么来的？这个叫做李心基的人编的，他特别把大陆当代的烧内裤塞的医案都收集在一起。哎，果真是有效。就是你看在大陆那个唯物论的国家哈、哦，他们做烧内裤塞，就是东瞒西瞒的，就是不能让病人知道，不能让他家人知道，然后去弄那个内裤，然后给他烧了吃的。就是因为讲的话，人家会说你迷信，搞不好就会送去什么劳改了。思想改造啊，所以不行。那当然他们用的时候，那医生就发觉说真有效，就是用同气相求的原理，把那个病邪带进你的身体的那个东西的主人的气息把它带走。那我是说烧内裤伞到底是好，无色无味啊，就是有一色啊，黑黑的啦、啊、那个没有什么怪味道，烧过之后已经没有怪味道了。不能洗啦，当然就是要现脱的啊，就是这个就是那个什么，现在网络上在卖那种什么乱七八糟神仙内裤啊，就是不能洗啦那个。然后但是如果你不用烧内裤伞，你就要用两头尖，那两头尖更恶心啊。两头尖就是熊老鼠的大便，就是你要用浊气来把浊气引出去，用烧内裤伞这个是它就会完全带到你进来的地方那边就出去了。那你要用两头尖，就是老鼠很会钻洞，那老鼠是贴着地表生存的动物，所以是阴浊之气很重。像我们要讲到附子这味药的时候，就要讲到老鼠，因为四川这个地方为什么附子那么好，就是四川这个地方它的湿气有多可怕、啊、就是四川比如说在成都，它下毛毛雨的时候，我跟你讲过那个它下雨的时候，你伸手在雨伞外面，你会知道说对在下雨，因为我的手是湿的。可是你看地上的水洼，就是积的水洼，你看不到那个雨打上去的涟漪，它的雨滴是滴到直接就碰到那个水就融下去，就是那么细碎的小水滴。那在那样的雨里面，如果你不撑伞走路，你甚至呼吸都会窒息，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那个水滴吸进来之后，肺里面全部都湿掉。所以如果有一些四川派的中医用一些药，要有一个体量，就是它的那个环境是那个样子，所以每天都要吃很多花椒，把这些水气逼开来，因为它的那个空气是那样子。然后说什么天无三日晴，对不对？就是成都还是重庆那边，每天天都是阴阴的。然后还有一个特征是什么？老鼠跟猫一样肥。就是重庆那边它的那个老鼠，我们外婆跟我讲说，老鼠就跟野猫野狗一样，就满街就这样的横行的，就这样的走的，就是完全不怕人。因为那样子的气息里面生出来的东西，就像那样的湿浊之气里面生出来的东西，阴气凝聚的东西就会这个样子。就像倪海厦先生在教授的时候也说，老鼠跟人怎么会一样，说人吃巴豆就会狂拉，神仙吃巴豆就会死，然后老鼠吃巴豆就会肥，那是因为它是贴着地面活在这样的一个气场里面，就贴近地面的地方那个气的能量跟我们170公分60公分的人的高度呼吸的能量是不一样的。所以在那样的地方长出来的附子，就才是我们认为有意义的东西、哦、它抵抗这个浊邪，然后还能够开出那么漂亮的紫花这样子。那所以老鼠是这样的一种东西，就是在成都那种会长附子的地方的环境长得特别好的那种东西。那你就知道它的那个大便是属于那种阴湿浊，然后又会钻，然后这样下去，然后它会因为老鼠那边下去总不会从小便出来了，对不对？所以就会把病邪引到肠道，然后再出去。所以 还是烧内裤才有效，吃老鼠大便比较好。刚刚我上次问他有没有人肯吃土鳖虫，都大家很多人举手不肯吃的，那老鼠大便怎么行，对不对？所以烧内裤才不错了啦。那因为还有像那个还有那个男人那个疝气那个什么睾丸的话会缩入腹中还是怎么样，肠子掉到阴囊里面，那是蜘蛛散，对不对？那种只是要拿蜘蛛弄干磨成粉配桂枝来吃，那是治疗疝气的蜘蛛散。因为蜘蛛你看一根它就这样子爬上去，对不对？所以那个肠子就爬上去了，就是非常的巫术，但是非常的有效。那烧内裤散也是这种巫术但是有效的吧，因为你不能说是有给病人任何暗示，因为大陆用那些都是瞒着病人给他吃的，所以这也是一种啊。所以因为如果另外一半今天很霸道，然后感冒没有好，就跑一定要跟你亲亲，那这样子的话你就等到过完就把内裤扣下来，就不然怎么办，对不对？所以那至于最后我们今天这课啊，教这个厥阴临症这个地方是这样子，在厥阴篇的最后的最后啊，是一字底来让他谈到一个东西，他说啊，如果你的小便的时候啊，下如宿状，闷痛闷痛，然后少腹咸急，痛饮其中，其名曰淋，此热结在下焦也啊。这个东西这样子，有的时候你的这个热跟血会结在你的下焦，简单来讲就是尿道炎嘛，对不对？尿道炎总知道吧，就是血跟水都淤塞在那边的时候，你的尿道自然就会因为肿胀发炎而狭窄，于是你尿尿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尿很不畅通，对不对？就像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的，那像一滴一滴这样子这个尿啊，如果你同时这个小腹有绷紧的感觉，然后甚至连到肚脐都会痛，那这就可以说这地方热结在下焦。那这样子的话，也就用小柴胡加茯苓汤，茯苓这个帮助气化，对不对？然后小柴胡汤呢，把这个，因为这个东西等于是刚刚我们讲到那个热入血室的方向的相反，就是小柴胡汤其实里面有黄芩，是比较偏凉的。那你用茯苓帮助这个，因为茯苓啊什么桂枝附子这些都可以帮助那个肾脏的那个滤出那个尿液的这些机能，这些先不说。但是呢，你用这个药把这个热扯到从厥阴扯到少阳去发掉，因为直接在尿道那是厥阴经，它因为这不是一个什么感冒，你直接把它从厥阴把那个热血扯到少阳去和解掉，那你的这个尿道就会好。哦，这一招非常好哦，你知道这东西非常好是跟比较来的，因为现在台湾很多中医用龙胆泻肝汤治尿道炎，那龙胆泻肝汤就是把寒凉的药沿着厥阴去带到尿道去，然后把那边的火退掉。那小柴胡汤、茯苓汤是用这个药把热气拉出来和解掉，那你觉得哪一种感觉比较聪明？那当然是小柴胡汤啦、啊、龙胆泻肝汤那样搞一下人会虚啊，小柴胡汤不太会虚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高明的做法。那在实施这件事情，我们要把几件事情要跟大家分辨一下，因为我上次叫同学自己做蒲灰散，那蒲灰散就是忽然之间弄到一滴尿都出不来那种，忽然之间一滴尿都出不来，那是蒲灰散。那临症的话是一滴一滴这种小便不畅快的，那那个小柴胡汤茯苓。那还有什么？还有一种是慢性的尿不出来，那个是男人叫肾固腺肿大，女人的话叫做你叫转泡，就是那个尿泡好像扭到一样，那那是肾气丸。然后还有什么东西在前面太阳篇还有一个尿完尿之后尿道才开始痛，那个是气化机能的异常，就是你的尿没有气化好，所以你排尿的时候你的身体觉得哎，这个东西还有我的生命，我要把它拽回来，所以尿完了尿道才痛，那那种是与凉丸。所以这是排尿的不顺畅有几个顺位，就是大概一般的尿道炎的话是茯苓龙涎汤，或者是蒲灰散，或者是其实茯苓龙涎汤跟蒲灰散就二选一就好了。那 小柴胡加茯苓汤，这几个比较有可能。那如果是慢性虚劳造成，那肾气丸，不然桂枝龙骨汤或怎么样。所以这几个领域，那感冒上面，感冒的那个小便不通，有的时候是少阴病嘛，那那个有很多太阳也会小便不通，少阴也会小便不通，那那个该怎么医就怎么医，那另外算，那是感冒啊。只是这个方呢，同学可以参考啊，就是我不晓得这同学有没有那种尿道不舒服的经验，可能有些人有啊，所以这些方稍微知道一下也不错。那其实下面我们就下礼拜再上好了，今天把这个小柴胡汤先收一点就好了。